气球。 带着您的宝贝，用歌声、故事和爱，回忆成长，点点滴滴。欢迎收听 Josie 所主持《 火气球》。 嗨，男孩女孩 ，Boys and Girls， 爸爸妈妈，如果收音机旁还有阿公阿嬷，大家好。欢迎收听红气球 ，Josie 阿姨要介绍收音机旁的孩子们一个生活当中重要的朋友，那就是医生。医生是谁？相信很多孩子已经知道。为什么大家要去看医生？医生能做什么呢？我们一块听和天空相关的音乐，一块来认识医生。医生是谁呀？是今天上半钟头红气球的主题。医生是那个可以让我们保持健康的人。健康是什么意思呢？健康指的是身体很舒服，从头、眼睛、嘴巴、手到脚趾头，从身体的外面到身体的里面都非常的舒服。医生是负责大家健康的人。大人有大人的医生，小孩有小孩的医生，狗狗有狗狗的医生，动物园的动物有动物医生。当我们不舒服的时候，要去找医生。诊所和医院里头，和医生一起工作的是护士。医生和护士通常人都非常的好，而要照顾小孩子的医生和护士又特别的温柔。Pediatrician 就是小儿医师的英文。小儿医师非常懂得小孩子，多半也喜欢孩子。收音机旁一定有很多孩子已经看过小儿医生了。歌曲之后回来，我们一起来想想，我们再看小儿医生的办公室是长什么样子的。Thank you. 生的办公室长什么样子呢？在全世界的医生诊所，长得都有一点不一样，但是还是有一些相同的地方。通常在我们进去之后，会有一个挂号的柜台，接着孩子们在候诊室等待，护士叫到你的名字，你就赶快进去。在等的时候呢，可以玩医生帮你准备的玩具，或者是阅读书本，也可以玩你自己从家里带过去的玩具和书本。护士请你进到医生的问诊室，就是在这个房间，你会看到医生。有一张像床一样的问诊台，请你坐在上面，或者是躺在上头，让医生检查。不管怎样，最好不要乱摸问诊室里头的东西，也不要在问诊室里头吃东西或者喝奶奶，因为医院和诊所里头有看不见的细菌，还有一些医生要看病使用的工具。要碰任何东西之前，都要先问护士和医生，我可以看看这个东西吗？为什么要去看医生？身体不舒服，发烧了，拉肚子了，受伤流血了，医生可以帮我们检查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有时候医生会给我们药，让我们觉得舒服一点。有时候你明明没事，身体好好的，为什么也要去看医生呢？我们叫它身体检查。在两岁之前，身体检查要打很多的预防针，医生会看看你是不是很健康，该长大的地方有没有好好的长大。而像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，大人有大人的身体检查，虽然大人已经完全长大了，还是要按照时间给医生检查看看每个地方是不是都很健康。Thank you.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一个孩子要到医生那边做好多好多次的检查，每一次的检查呢，都有一些些不一样。有时候全身衣服要脱光光，有时候只要把衣服掀起来给医生看就好了。有一些事情，像是每一次检查，医生护士都会帮你做的，量身高、体重，还有心跳，看看你的嘴巴和耳朵。有一些特别的事情，像是检查大小便，是非常特殊的检查的时候才做的。为什么每一次都要量身高体重呢？医生和护士从你还是一个小宝宝的时候，就一直在观察记录着你的身高体重，看看你是不是有好好的吃东西，好好的长大。所以挺胸站好，把两只手贴着身体，你就会站得好高好直。现在呢，我们一起跑到镜子前面练习一下挺胸站好的姿势，下一次去身体检查的时候，就一定能够量出最高的身高。检查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害羞，医生的听筒和手摸到身体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痒痒的，很想笑，有时候可能会觉得痛痛的。通常有耐心的小儿医生都会把这个过程变得很有趣，把准备要放到你肚子上的听筒先放在你的手上或脸上，让你对这个冰冰的东西不害怕。收音机旁的孩子可以试着和爸爸妈妈玩医生病人的游戏，你当医生，听听看大人的心跳，再换爸爸妈妈当医生，听听你的心跳。 玩医生病人的游戏，很多孩子是拿着长得像医生听筒的玩具或者是耳机来进行。医生的听筒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工具，可以把我们的心跳的声音放大。为什么医生要听我们的心跳呢？因为心脏是人的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肌肉，强壮的心脏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运转，每天蹦蹦跳跳，唱歌跳舞，玩游戏。医生的听筒也可以拿来听呼吸，所以医生才会把听筒放在我们的背上。下一次看医生的时候，问问医生叔叔或阿姨，可不可以把听筒借给你，听一下自己的心跳，听听看是不是咚咚咚咚的声音。除了定期的身体检查，不舒服或者是受伤的时候也要去看医生。身体的外面有伤口，医生可以看得到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。身体里面的不舒服，医生会先到耳朵还有嘴巴去看一看。我们的身体呢，就像晚上的房子一样，黑黑的，暗暗的，进去里面要点灯。这是为什么医生要拿着一个像手电筒的工具，有时候医生会拿一根像冰棒的棍子压着我们的舌头，这样子我们的舌头才不会挡住医生检查喉咙的通道。当医生叫我们啊，像青蛙一样把舌头伸出来，嘴巴张大，我们一起听歌曲，一边拿着镜子看看可以把嘴巴张得多大，好吗？Thank you. 在这边 Josie 阿姨和孩子们做一个小结论，为了了解孩子是不是有好好的长大，爸爸妈妈会带你去看护士、医生，有时候是因为生病不舒服，所以去找医生，医生帮助我们维持健康。当医生护士在做检查的时候，孩子们要乖乖的当一个好病人，告诉医生哪里不舒服，把嘴巴张大，把耳朵给医生看，知道怎样做一个好病人。在玩医生病人的游戏当中，孩子们就可以做一个好医生。你也可以当玩具医生，好好的照顾熊熊玩偶和芭比娃娃的健康哦。红气球，好朋友。